望是由一首古词来改编的作品，作词李煜，作曲谭健常，收录在1983年的《淡淡幽情》专辑当中，宝丽金唱片发行，邓丽君演唱。那么提到谭健常呢，和他的夫人小萱合作了非常多的著名的作品，比如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《故乡的云》《梦驼铃》《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》，还有《365里路》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原唱文章的版本。 阻挡不了我星辰，多年漂泊，日夜餐风露宿，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，抖落一地的尘土，踏上遥远的路途，满怀痴情追求我的365日，年年的度过，过一日心一程。365里路呀，夜过春夏秋